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十集，谢炳峰张口结舌，看着谢金兰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的仪态，不至于太慌乱。只不过他的脸上有惊讶，有尴尬，有羞赧，偏偏没有愧疚。夏侯炼心中苦涩，不自觉地靠近谢金兰，悄悄握住谢金兰冰凉的手。谢炳峰僵硬地笑道： 啊，金兰都长这么大了，为父离家太久，竟然忘了你的模样，金兰不会怪罪吧？ 夏侯炼心想，模样认不到，总不能连名字也忘记吧？莫非金兰这个名儿压根儿不是他取的？谢金兰声音有些飘忽，几乎找不着调。 父亲夙兴夜寐，朝务繁忙，金兰明白。 两位小友快坐下吧。 戴胜言连忙出来打圆场。 对了，旁边这位小友还未曾告知姓名，方才远远瞧你吃上饭粥，老朽倒是很想结识一番呢。 夏侯炼站了半天，这才发现座中都是谢氏子弟，没有书童，也没有伺候的下人，拱手谢道： 小的夏侯烈是金兰少爷的书童，方才急急匆匆，竟没发现这儿不需要书童伺候。 说着顿了顿，瞥了眼旁边有点魂不守舍的谢金兰，心里放心不下。 平常听少爷读书，小的也非常仰慕圣贤之道，还望先生海涵，容小的在此旁听。 戴胜言颔首微笑： 自然可以，小友有向学之心，老朽又怎好阻拦呢？ 饮过茶，方才的闹剧仿佛随着茶水一肚子灌到了底，大家不约而同的把那一出给忘了。戴胜言抚着嘴巴上面骄傲上翘的胡须尖，清了清嗓子，向说书先生拍了下惊堂木，顿时满座肃静，所有眼睛齐刷刷地看向那张皱皱巴巴的嘴巴，只等他开口了。 敢问诸位小友，尔等寒窗苦读圣贤书，所谓何事？ 听罢，大家面面相觑。所谓何事？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吗？若不是因为朝廷科举，哪会有人成天捧着本破书死记硬背？再高尚点，说来说去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字罢了。定国安邦治乱平僧的大道理张口就能来，提笔就能写，这几个字在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嘴里嚼得烂巴巴，早已没了滋味。只不过这些东西都不是谢金兰所想。谢金兰对自己的愿望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他要的从来不是什么治世扶危、兼济天下，他从来不关心街头小贩卖了多少点心，乱葬岗新埋了多少人，更不关心哪里大旱哪里大涝，即便天下血流成河，只要他能安安稳稳地坐在家里，那又与他何干？他要的从来只有谢家这帮忘记他、欺辱他、怨恨他的人终有一日在他脚下痛哭流涕、悔不当初。他只要稍加想象那场面，就能热血沸腾、快意万分。这快意支持着他头悬梁锥刺股，不惜熬得头晕眼花， 也要把圣贤放的狗屁塞进肚里。可是这话他只能烂在肚子里。他必须先装成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，把这些阴暗龌龊的心思仔仔细细包裹在温良恭俭的肚皮下面，不能透露分毫。被自己亲爹伤得千疮百孔的谢金兰，不自觉在长歪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，怨恨的藤蔓在他心里生根发芽，揪成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死结。这一切都藏在他柔弱无力的少爷外表之下，只是脸上的习惯带着的笑容终究没个滋味。夏侯恋戳戳他的手，谢金兰反握住夏侯恋轻轻道： 别担心。 谢金涛不知哪儿来的自信，第一个发言： 学生所谓者，自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此谓之士大夫也。 戴圣言没说好也没说不好，只晃了晃他麻杆脖子上面瘦骨嶙峋的大脑袋，示意下一个人发言。谢金涛坐后的二少爷谢金坛答道： 学生心眼小，志不存天下，唯愿鹏程万里，逍遥不悔。 此志虽不存天下，却也是一大难事啊。 座中的人说了遍，只差谢金兰了。他的目光落在谢金兰身上，轻轻颔首。谢金兰作了一个长揖，答道： 学生愚钝，但求无愧于心，无悔于世，无怨于人。 他神色淡淡，仿佛方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戴圣言瞧在眼里，叹了口气。这谢家一代不如一代，他当初昏了头，才会收了他们不成器的老子当弟子，拗不过谢秉峰的再三相邀做客谢府，只想来走走过场。果然谢氏子弟是一个比一个不成器，长得伤眼不说，脑子生的也有些冤枉。只是没想到一屋子五彩斑斓叽叽喳喳的公鸡里头竟然有一只白鹤，但这只白鹤性子太倔，腰骨挺得太直，怕是早晚要折。戴圣言活到这个行将木臼的年纪，什么人没有见过，谢金兰这个装腔作势的小兔崽子在他面前自然无所遁形。捏紧的拳头，发红的眼角，绷得过分的脊背，一切都说明这个半大少年远没有他表面那么平静。他只是竭尽全力撑着自己所剩无几的颜面罢了。听了一圈，戴圣言只对谢金兰点了头。大家都知道了答案，夏侯烈长舒一口气，这一趟总算没白来。谢金兰当众行了拜师礼，戴圣言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鸡爪子似的手抓着谢金兰的胳膊。寒冬腊月，谢金兰穿得多，可还是觉得他的手滚烫滚烫的，铁烙子似的，几乎要把袄子烧穿。 金兰，你还没有取字吧？ 学生未及弱冠之龄，尚没来得及取字。 无妨。 戴圣言看着自己这个小徒弟，动了动眼皮，浑浊的眼眸里射出几分清明来。 你饱尝艰辛，可叹心如磐石，志高一肩，然而性子太倔，心肠太硬，将来不为大善，必为大恶呀。为师为你取字以安，愿你行以居安，从心所为，逍遥不悔。切记世道多艰，心贵存善。 谢金兰恍若兜头被浇下一盆冷水，从头到脚湿了个透，凉了个透。他费尽心思掩藏的龌龊心思，仿佛被戴胜言看了个真真切切。什么无愧于心？谢家磕头叩首，尝他多年屈辱方能无愧。什么无悔于世？手握大权生杀与夺，皆如所愿方能无悔。什么无怨于人？所愿之人跌落泥潭不可自拔，方能无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